好，欢迎嚟到我叉叉呢度。通常一到年尾咧，就系啲大事回顾啊，啲创仔货整整理嘅嘢节目。 今年我哋录早咗， 咁冇啊，咁冇啊年尾，因为太多嘢做年尾。 同埋，其实今年基本上要发生嘅事，基本上都发生晒啦。 系啦，嗱，主持就我杰德， 诶，同埋福田啊， 系啦，即系继续系，即系 game 嘅都系我两个噶啦。咁今年咧大事回顾，首先当然就讲啱啱好喺录音嗰时候又爆咧。 Konami 有代表去攞奖嘅啫，咁但系咧，搞清楚先，唔系小岛秀夫唔嚟，系小岛秀夫被缺席， 公司叫佢唔好嚟，或者唔俾佢嚟。 有人咁讲啦，有人即系例如话佢翻，例如话讲翻 Game 秀啊，即系啱啱呢两日嗰个颁奖礼啦，就嗰个主持就话，即系据报啊，就话个主持就同阿小岛秀夫好熟嘅，咁就收到了，就话咧系 K 厂嘅律师。就劝喻阿小岛，就你唔好出席呢班葬礼，我真系后果自负嗰两个意思咯。 因为据闻就系之前都讲过，之前咧有纽约时报报告嘅就系而家小岛秀夫同嗰个柯南米嘅合约咧系到十二月嘅啫，咁可能就系叫做佢有啲费事啊，费事喺呢时候自外生枝啦。因为有另一个传闻嘅就系呢几日发生就系、是。有个好似系 MGS 歌手就话，即系有怪歌手就话，佢会喺呢几日发啊，小岛会有个出席嘅 event， 会发表佢嘅未来动向嘅。但问题就而家未知。 即系我嘅睇法好简单就系啦，即系我其实我自己我 Facebook 都写过类似嘢，就系、是、正常嚟讲，一个你唔知有冇留意啲举个例嗰啲上市公司嘅 CEO， 跟住就话 step down 唔做啦。咁佢举个例，可能佢系电信业嘅。佢冇可能今日唔做，一个礼拜后就去对间公司，唔可能嘅，因为咧你做得咁大粒咧，有样嘢叫过冷河，即系因为其实系佢唔系惊你即系要限制你啲咩，系首先佢要保障咗你唔会将佢现时手头上做嘅嘢或者一啲contact 啊或者咩带过去你个 competitor 度，即系做对翻自己公司，一样嘢系即系喺商业社会上系大家有共识噶啦。咁简单啲讲就话。佢如果佢唔想咁做咧，就冇理由你而家举个例，你话辞职，跟住就冇嘢俾你做，你一年时间就做私方嘢，跟住就下个礼拜就华丽转身去咗对面度，又做翻而家嘢，即 系一定要， 因为冇可能嘅， 因为有过冷河时期。 所以正常嚟讲，有时有啲过冷河时期就半年啦，有啲一年啦，通常越高级越大公司就越耐，所以有时你见到咧有啲大粒嗰啲人咧话就话唔做，即系未话唔做之前咧。佢段时间系冇，你发现完全冇嘢做嘅，即系例如你例如之前见到林木月系成行行企企，唔系冇理由嘅，即系就算唔系话佢真系冇嘢做都好，系可能公司觉得大家都有默契 ，understood 咗哦要走，但系你唔会话我走就走，即系冇咁简单，都唔再计清假呢回事啦。第一，第二就系话睇翻啱啱今年三月嗰时候，大家我哋之前录音都录过啦，好似系三月中之前咧，话小岛同埋先至喺啲佢自己个网台度宣传话，喂，即系讲紧佢啲 MGS 嗰啲嘢，佢哋突然间就话，据闻佢同高层开会凑大镬之后咧，突然间先至话将佢嗰个名喺游戏嗰个 package 度同埋官网度除名啊嘛，即系件事系急转直下嘅，唔系话突然间有部署，突然间好明显，我哋之前都讲过话，可能佢哋唔知系当众面前咧，或者系暗地估计啦，可能系炒大镬，跟住激嬲咗， 即系老细，老细噶啦， 跟住老细就觉得佢连钱都唔要，要面就觉得踢走你啦，咁先会突然间变咗只 game， 我唔知嗰时做好未啦，总之就话 game 都未出，佢就要冇啦，你唔使啦，唔使掂，咁调翻转头，因为嗰阵时 Konami 新社长都系话上任嗰阵时都系话主打系做手提嘅，嗱，记住，我讲主打手提嘅，唔系话唔做家用机，佢即系因为你个新嘅社长系因为手提机出身，咁佢同人讲，喂，手电话游戏出身，做电话 game 出身，咁你电话 game 出身嘅，俾人嗰个印象都系觉得应该系电话 game 优先，即系其实合理嘅样嘢就，咁以将家用机摆埋一边，稍为冷处理都系正常，所以变咗系话同埋佢都好強調就係、是、通常你諗下咁大間公司，你留意下外國嗰啲，即係舉個例 ，Activision 又好啦，或者係 Ubisoft 啊，甚至係 EA 都好，你唔會見到有個製作人係可以大粒到即係力 凌盖咗间公司嘅 brand 嘅。即系而家你留意翻呢个 MGS 为例，喂，啲人系识 MGS， 甚至识小岛多过识 Konami。咁调翻转头，如果你有啲老板可能系激进啲，觉得哇，点解你要？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 即系你冇人公高盖主噶嘛？只不过公司唔出粮俾你，我唔俾钱你开发，你系唔会有呢个经历嚟噶嘛？ 不过如果系欧美嚟讲，呢种做法好正常嘅。一关就系、是、你从来你讲真，你边知美高梅杜嘅老细边个啊？即系你梅杜系好例外，就系因为梅杜本身佢自己嘅话题性，但系一般嚟讲老细系。 但系嗰个年代都仲系有咁嘅情况，但系而家冇，因为而家永远都系个 brand name 一定系最大噶嘛。 佢就嗱呢样嘢咧，日本情况，我所理解本情况，其实一直以来咧，老细冇人识嘅。传统嚟讲，老细都话识，即系讲真，通常老细会有人识嘅咧，好大一只老细本人好有话题性，即系山内博嗰类，或者入之前 S E 高社长， 九多良木健， 九多良木健系佢本身已经系 话题性，但系近年十年，基本上大粒嘅可能系制作人或者系嗰啲即系发言人咧，其实已经越嚟个地位越嚟低，即系变咗话一定系公司行先，无论你边个都好，你冇可能。零奇蹟咗公司咯， 佢即系佢想学美国嗰只，就系、是、总之个版权喺拉伸喺我手上面，我唔理边个拍嘅都系咁样，即系简单就系 Marvel 咁样，喂系作者嗰个原作者 Marvel 一支完全唔重，即系 Marvel 电影嗰度咧 ，Marvel 导演系完全唔重视嘅导演，唔重视边个做，总之因为个版权喺嗰度， 系 Marvel， 我觉得边个上都得噶啦，最紧要同佢赚咗钱，即系记住喺 Marvel 嗰度就觉得，我举个例，我唔拍复仇者。复仇者先系卖钱，边个导演边个编剧边个系演员系唔重要嘅，佢换晒都得冇问题，因为即系呢啲叫做难听啲讲句，有啲似财大气粗啦，但系我觉得合理嘅，用翻你话游戏例子，可能系用啱啱EA 只星战为例，喂我 EA 出只星战讲完，边一个去做，边一个系乜嘢制作人咩，其实系冇人理，因为最大卖点喺度啊嘛，咁可能 Konami 都觉得。当然大家出面好欣赏小岛去 appreciate 嘅，但系如果将 MGS 等于小岛，跟住将 Konami 踢开咧，咁 Konami 俾钱我就会觉得好唔锯，因为喂唔系、我俾钱，但系完全冇 merit， 呢样嘢系唔 update， 即系完全系唔 make sense， 其实系。 咪呢个就系、是、可以应该咁讲啦，嗱，当然呢样即系自己攞嚟嘅，因为始终就系当初一手帮小岛捧到呢个江湖地位嘅系佢。而系因为喺小岛捧嘅时候，差唔多日本间间游戏公司都捧紧，所以叫明星开发者。咁捧下一个，捧一个，好啦，有啲捧咗掂，有啲唔见咗，而家真系叫做死证嘅。其实一只手去，所以 唔系，即系我觉得嗱，我唔系讲偏帮边边啦。咁当然可能你话Konami 系做得最衰型嘅，我真系觉得系做得难睇。但系点翻转头，你系老板，你如果我出钱出嚟，喂，你要记住，任何一个 project 唔一定赚钱嘅。如果做一只游戏出嚟唔赚钱，仲可能蚀钱，跟住原来出面嘅人净觉得啊，边个做 game 好正好正好正，但系咧。我唔系俾钱你去攞面，即系讲得去到钱就老豆。 唔系呢个就其实好多人都批评，即系都唔系话，即系有 fans 话啦，一只喺呢年头里面，一只更够三四年以上，其实系真系好攞命。即系你唔系话嗱，唔系话要你好似七日先咁样，有一年一只，但系即系三六，即系好似人龙咁样，一年一只，唔系要你咁做。但系你四年嗱 ，MGS 五由宣布发表到实际卖，有几年啦？接近四年好似有。 嗱，要解翻清楚一个概念先。一年一集当然系会有呢、這个，即系玩家都会疲劳啦，甚至可能好似 Tales 咁，一年有两三集就真系死啦。但系嗱，讲翻清楚先，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有两间厂，其实拿捏呢样嘢拿捏得好好嘅。一间就系 Rockstar， 另一间就系Bethesda， 即系啱啱出咗 Fallout 4嗰间。我用 Bethesda 为例，佢唔会净系出 Fallout， 因为你谂下，由 Fallout 3到 Fallout New Vegas 到 Fallout 4， 每只都起码相差三四年。喂，咁讲真一句，仲有 Rockstar 喎，由 GTA 4到 GTA 5中间隔咗几年啦，系08到13五年，足足五年。佢哋点样可以令到将一个超级 title 隔咁多年都仲喺度食呢？就系佢唔会净系一间公司得一个 title， 佢会可能有一隻顶级啦，可能有一两隻一线啦，仲有啲二三线，即系卡拉咁出，即系可能佢唔会净系话。一條 brand 去會有啲新作，有啲其他可能次選啲嘅續作嗰啲系列，咁先可以令到間公司可以 keep 住有 game 出之餘咧，亦都唔會話依賴死一隻 game。因為你諗下講真嗰句，你強如呢個 GTA 啊，每年出一集，我唔好講啲人厭唔厭。你睇翻好明顯就話、是，FPS 界嘅例子就 Call of Duty 年年出而家就死啦，即係慢慢個 sales 就即係個 sales 越嚟越低。 厭啊嘛，大家一關就是。 即系唔好玩嘅问题， 系令我觉得系即系觉得又嚟，即系我今集都未玩完，下集又新，即系令到我唔应该用审美疲劳，但系你真系话玩家会对呢啲嘢会越嚟越冷感咯，即系会觉得系同月拳王一样啦。拳王以前咧用年份做好事咧，有个呢个区划性嗰次，哇好威，每年都期待，但系咧都玩落去。如果我每年嗰个新意唔够多，而每年都出一集，你觉得顶你加嗰两个角色嗰少少嘢出新集，即系觉得揾你棍咁样咯。 能够咁样玩嘅游戏就只有运动游戏，因为佢每年 加新。但都俾人闹噶。 唔系，咁你关键系你每年要加新加新球员啊，成名单。 但系加新名单收你一只 full game 价钱，你唔会觉得揾笨先？ 咁问题就起码呢样嘢你都仲叫做得讲啊，但系游戏讲真，你边有年就有佢就边有新嘢啊？即系嗱，呢个就讲真系咁啦，依单即系少到依单嘢。我咁起码都最九前到明年初噶啦，明年头。 之前有讲法已经话，其实佢一开始即唔知系边度讲啦，佢哋已经有默契就系年尾就满约噶啦。其实谂下调翻转头，如果你个头先讲翻回顾翻一个，即系去翻紧高层问题。如果我举个例，同公司卖美衫未，哦 OK， 我唔 do 啦，出完只 game 三个月之后，即系过埋冷河就走。正常一间公司，你谂下你要记住个小岛好，我冇记错系佢由三月中到而家。佢除咗喺上次呢、這個出 game 嗰陣時係咪佢咪玩 Flash Mob 咁去個嗰啲 game 鋪出嚟簽過嗰、那個咩啊？簽過嗰個宣傳版之後咧，佢係冇喺任何正式活動冇過講噶冇噶。咁、問題唔係佢想唔想？咁可能調翻轉機廠覺得我唔想你出嚟騎劫咗我個 product。咁你冇辦法㗎，因為去到呢一刻 moment 就算可能佢哋已經係。辭職都好，佢呢刻都係 K 廠嘅僱員。即使 K 廠唔俾嘢你做得好，你都唔可以逆佢，而家你收人工噶嘛。 唔係佢係因為依家應該堅嘅就係佢我話咪解散咗佢 咩 嗰個工作室嘛。 咁即係意思係話，佢呢個 moment 就係話，你如果可能佢本身有個叫退職金嗰啲啦，你收咗嚿錢，本身可能要簽嗰啲嘢，就話你呢段時間你唔可以代表公司做任何嘢，你都冇辦法噶。 不過呢啲嘢日本即係日本啲大公司，唔係實有嘅。講真就 都會有啦， 佢都有啦。佢要咁嘅級數，你唔係話誒馬貓啊狗嘛？ 因為其實佢件事觸發點就係 K 廠唔中意俾你凌駕出我嘅產品、我嘅版權、我嘅即係我嘅 IP。咁佢冇得出席，其實係順理成章。因為你諗下喎，而家我想問我頒獎俾 MGS 5 Phantom Pink， 究竟係？小岛攞奖啊，定系我的 product 攞奖先？喺 K 厂会觉得各个度都得，因为我的 product 受欢迎，我先有资格攞奖，而唔关你小岛事啊嘛。所以唔俾你出席，唔俾你骑劫系合理嘅，即系喺 K 厂。 佢要立场啦、 啊，你要记住，如果你话颁一个奖，可能系个终身零售奖，颁俾阿小岛，而佢唔俾佢出咧，咁我觉得有问题，因为咧呢个系一个 individual 嘅奖，但如果系颁俾一个 cam 嘅奖咧，我唔系话赞成，我系话。唔系点啊？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以柯南米嘅想法嚟讲，唔俾你应该应即系好简单，其实直接唔好讲咁复杂，就系都同你反晒面嘅啦，我梗系唔俾你嘅啦。 大家都要互相即系、就是、为对方颜面，即系 因为其实应该情况就系、是、佢已经去到呢个叫唔顾颜面地步啦。唔系点解会喺 Twitter 啊、Facebook 有个专用 tab 就写住井 fuck 柯南米啫，专用 tab 俾啦。 点解阿小刀唔可以坚持即系人哋可以话佢个律师又叫佢唔好去，佢坚持噶。但点解坚持佢唔去咧？坚持唔去一定系中间签咗啲嘢，佢去咧就会咩镬。所以讲真嗰句，佢想坚持得唔得？因为可能唔系个个人无端端想俾人告噶嘛，系咪先？真系可能告喎。 一定签，即系关键 系，即系而家你 verbal 嚟嘅，大家都要有得去上法庭拗啊。一定系签咗嘢。 唔系，我咧甚至咁讲就系、是，其实咧一直以嚟任何呢啲所谓出席呢种场合咧，有佢咁呢级数员工咧一。定系要揾公司嘅，咁公司通常就正，如果你啱啱就正，以前嚟讲就当你收去公司梗系话去啦去啦去啦，甚至佢又你唔想去公司都推你去，但系到你而家反咗面啦，公司梗唔批你噶啦，一定批嘅，即系玩陈志仁拉案咪咁样咯，即系你公司你系公司宠儿嗰时咧，你做乜都冇问题嘅，但系当你同公司扎马嗰时咧，你放个屁你都问公司批，都系公司批准。 咁样啫嘛，我唔会问啊。其实我谂系成系未问之前，柯南明显同佢讲咗，你唔准去啊。 系啊，但系以前就阿小刀唔想去，你都要去嘅，因为你代表公司啊嘛。即系 其实你又去点样朝头谂？当年 Phantom Pink 出嗰阵，小刀都冇得出嚟宣传，佢点会俾你颁奖礼咧？ 即系呢啲一代表公司名义，公司定要批嘅，唔使签约嘅，依系一合约写明。 唔系我意思话佢，我意思系话佢可能签咗呢个退职个书嗰阵，已经人哋落咗条款，就话你唔准。 代表公司出席活动，你攞呢个奖系系代表公司去攞噶嘛？ 不应该唔使落嘅，呢啲应该系应该系当年签合约就已经有噶啦，呢啲一定即系就头先讲啦，无线嗰啲合约咁样，你任何你相关咪一定问你呢个人事部讲，咁以前你红嗰时候人事部问都唔使问啦，但系你唔红咯，人事部 点解？我想讲翻就包括香港或者系日本甚至外国嗰啲 gamer 都对呢件事好大反应咁啊，其实我反而真系冇反应，因为。你调翻转问我，如果我系老板，有个员工咁样，我都唔会俾佢做，因为个问题唔系话呢一刻我心情，系我当初决定要抹面嘅话，呢样嘢已经喺三月嗰阵已经发生咗啦，唔需要到呢一刻都仲咁大 事怪咯。所以我唔意外噶，只不过咪即系叫做，系搵个又屌佢啊嘛，即系点解就系你黑人憎啦，咁你唔争在啦，搵人就入你啊嘛，搵位。嗱，讲完阿小哥，讲下另一个都又应该佢仲要早啲嘅，林冠宇。吓，佢仲要早少咗一代嘅，佢系80年代初嘅，佢 起码 佢同阿公 一两代啦，起码 佢同公会冇同期， 唔系再早啲啦，可以 佢同公即系就呢？你话日本即系叫殿堂级嘅开发者里面 同级啦， 佢同公会同级嘅，但系公会冇已经上神台啦。咁咁就喺林梅就即系斯格大地震搞乱咁气嗰时候，俾投闲资产啦。而卒于坐咗咁多年啦，卒于喺击沙之下，击沙头即系叫做当宣传又好点都好啦，之前讲过啦，当宣传又好点都好，喺击沙集资，卒于就将沙木三呢个 project 重新攞翻出嚟，咁而家佢定期都仲有公布紧佢开发计划嘅。 嗱，啲 fans 啊真系好期待嘅，因为我就冇乜感觉，因为我本身就麻麻地其实就。 因为 Kickstar 即系大家睇新闻都知啦 ，Kickstar 揾笨嘅消息，其实呢类所谓集资网站啊，呃钱嘅嘢。 我唔系即系你信嗰个人，你佢出到嚟健康，最尾真系出嘅，咪即系收到咯。因为 Kickstarter 最本身系讲到明就系话咧，佢唔 guarantee 任何嘢嘅。你即系难听啲嗰句，你俾咗钱落去，最尾可能系叫做烂尾楼， 或者就走咗佬， 冇噶。即系你自己要承担。即系话问题就话，好讲就系话，佢嗰个 idea 你 buy 唔 buy， 同埋嗰条友你信唔信？即系你话如果一个九唔搭八嘅人出嚟，你可能唔信。但系如果喂铃木裕，就算难听，都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就系、是。喂，即 game 出唔到都好，当我叫做我信你一次啦，系咪先？即大家嘅心都系咁样咯。不过当然你话放公布咗系有好多嘢嘅，咁之前都讲过啦。究竟呢一个真系一个集资定系一个宣传，就后话啦。因为其实大家观点与角度唔同啦。 同埋始终真系应该话系，如果净系靠网上集资嘅话系唔够，绝对唔够嘅。但系作为宣传，一流赢晒啦，破晒纪录啦。即系连我呢啲平时对呢啲所谓网上集资其实好冇信心嘅，都忍唔住俾少少钱落去，叫做我当你只 game 唔出啊，支持下都抵嘅。嗰几万蚊美金，$30，唉，算啦。即系嗱，即系铃木裕大人开到口搞宣传，唉，帮下佢点话？即系我系嗰种杀杀用嘅。 其实我觉得点解三木三大家有个咁大迷思系第一啦，三木吉嗰阵系Dreamcast 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即系其实坦白讲冇三木咧，后期嘅 Sandbox game 根本就唔会出现啦。第二就 冇有人用啦。 大家都俾面翻世家嘅叫元老級嘅製作人啦。咁其實大家真係唔係話好想玩三木三，我覺得大家嘅情意結就係好想知道究竟個結局係點嘅啫。即係原來其實坦白講，我就算睇到而家三木三嘅公布嘅嘢，我都覺得其實咧三木三而家咧俾人睇到嘅嘢咧，其實對於現代即係現世嘅 game 其實真係好流咯。我覺得 唔係咁，始終你都係 Dreamcast 年代嘅嘢。 唔係即係我 即係就係廿年啦。 畫面啊，係講緊係個俾到你睇嗰啲嘢，心諗。其实人龙已经超前咗你好多啦， 唔同嘅，即系人龙就都系即系叫做情义结嘅。我觉得呢样嘢情义结 系想睇 ending 啫嘛， 系啦，情义结好重要嘅，我绝对系嘅。你唔好同我讲咩废话，系心系即系你唔好话咩讲啲实际上游戏 K 卡嘢，呢、這个唔重要。即系你睇龙珠，你睇翻龙珠动画版，你就追求嗰种情义结，你唔系 最尾啦。呢个唔系一只 game， 纯粹全部都系。播片俾睇完嘅结局算，大家都收货嚟 啊！都收货嚟，即系 大家想睇下呢个包原来部部都收咗我哋 啊！ 同埋会唔会同到灵沙花一齐啫嘛？ 不过谂下当年配男主角从风亚亚嗰时，佢仲啱啱好由战队嗰边过，战队嗰边过嚟嘅靓仔，而家佢算老练声优啦。 即系坦白讲，我唔系话睇死只 game， 你去到而家Sandbox 嘅游戏都发展咗十几年，要再有大进步，我觉得就唔可能，因为唔系话。技术嘅问题系你好多点子都俾人谂咗啦。如果佢真系谂到出嚟，我真系恭喜佢谂犀利啦。但系我都头先咁讲过，大家唔系为咗要 enjoy 只好玩嘅游戏，大家真系想好即系好好成日唔忿气，觉得喂佢啲去到四川点咧？点算咧？ 啊，咪就系 又话诶唔该啦，你三嗰时唔该追一同二，诶播片又好，点都好俾翻睇啦。我唔记得咗，其实已经太耐啦。嗱，讲到诶题外话啦，人龙即系俾讲中咗啦，人龙出击演变版第一集， 咪讲咗啦。 系咯，呢、這个而家诶 佢而家不断咁渗紧啲料出嚟，其实嗱都讲咗，佢好明显就系将人龙 Zero 嘅呢个神室丁。喂，拉翻出嚟用 翻咗次， 将嗰啲广告由八十年代变咗做 九十年代，因为十年后嘛，因为 将八十变九十好简单，因为系嗰条街唔会变噶嘛， 执走垃圾得噶啦。 咁佢嗰个N 钱摆到明系一样噶啦。其实点解会出呢一只 game 咧？我会觉得好明显就系、是、佢如果要喺人龙零到人龙六中间突然间我唔出嘢，可能时间太耐，世间要跑数啊嘛。哦，啱啦，即系最啱出个真系 remake。remake 系点样咧？因为人龙零咧就令到真岛即系确立咗，喂，你有冇谂过？你都冇谂过人龙零嘅真岛先系主角。其实冇人，其实原来你睇翻出边啲玩家咧，个都系劲掰真岛，个都系觉得即系又系同声啊嘛，唔系你即系，咁呢个唔系一个重点嚟噶。 其实咪咁讲啦，一马轻贵由第三第四集开始， 玩多厌啦，大佬。 佢纯粹叫做咁人龙系一定有佢，但其实佢主线去咗其他角色，即系佢纯粹叫做一个试点，呢样嘢冇问题嘅。咁你讲真，你如果下啲一马边有咁多戏要做、啊？ 我系冇谂过阿真岛可以抢戏抢到咁咯，所以你变咗喺 低估真岛兄弟， 真系咧好无聊地将真岛变咗做咩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 Devil May Cry 啊？根本上喺人龙剧入边咧，真岛就系 Devil May Cry 嘅黑骑士就点咧？喺突然间冇指定嘅地方出嚟咧，嘅搞你，跟住咧打完你即系走咗去，即系咧系小强嚟嘅，佢不断咁唔同嘅地方咧。就鬼即系九唔搭八，一时又扮女人，一时又扮骑呢，跳舞短嘅咧嚟帮你同你阿同三马互动，等你帮你升起好，即系佢要谂办法喺只 game 入面加多啲真岛落去，就要去变真系鞋哥咯。 但唔系本身佢其实佢想搞笑角色嚟噶，佢有个一部分嘅作用就搞笑噶嘛，真岛。 即系本身可能佢系原本喺人龙入面佢只系一个配角，佢而家喺人龙剧咧，因为佢唔可能变佢主角，所以变咗。将呢个配角嘅气氛大量加重，即系已经变咗系第二级嘅角色啦。 佢应该咁讲啦，喺人龙当初第一集人龙里面，真岛就叫做重要嘅算唔算反派咧？因为佢一开头佢 中头目咯， 中头目咯，一个叫做抢戏啲中头目，而家变咗一个叫做飞到抢戏嘅 小强嚟嘅，成日都出嚟，即系 周围都 又要打你一锤，跟住你打一锤，跟住打走咗佢，跟住之后咧下电梯又出嚟， 就系啦。唔系几好玩嘅，真岛，因为佢角色好玩啊嘛。 我见到佢扮女喺个吸引扮女人嗰段戏真系好难顶啊，大佬。 唔系咁真岛兴过嚟咁嘅，即系佢个角色好玩就系佢唔使顾形象啊嘛，佢唔似啊一晚最中意顾形象，乜都玩得几好。呢样系咁讲啦，就系话头先讲嘅沙漠咧，人龙即系人龙呢系即系发展到而家变咗就系私教每年一套大学剧，一年做一套。但基本上佢 keep 住其实水准 keep 到，唔系话特别好玩，但基本上 keep 住。 大家都去到变咗话嗱，因为咧。你由最初嘅一代，即系 PS2 2004年啦，到而家可以加嘅已经系加到，其实我都加无可加，因为即系谂到撞嘅咧系谂啲 gimmick 咯。嗱，讲真嗰句，最初宣布嗰阵咧，我系话顶你 game 摆到明就系攞旧 engine 就送沙漠六个曲，即系唔系 sorry 送人龙六个曲，即系调翻转头， 即系冇 买人龙六 demo 个曲送只 game 啦。但系原来唔系，而家又有个对于亚洲男士比较好吸引力嘅卖点啊，就系宣布咗有呢、這个。波多野结衣，即系原本你可能心谂，你之前又冇话宣布揾女，即系佢冇特别公开招募啊嘛，一突然间一爆就爆咗阿结衣出嚟，即系话咧，我一个波多野结衣就已经可以 KO 晒其他啲女啦，即系完全捉到晒喺呢个亚洲区市场嘅心理啦。 因为始终亦嘅 嘛，因为佢喺呢个台湾受欢迎噶嘛。 唔系呢个 game 系亚洲， 仲要犀利啊！只 game 今次系可以中文版同步，即系话哦，其实根本上话咧，我唔系主力做日本，系真系希望。亞洲即可能包括香港、台灣賣到多啲，就帶多啲人買個曲。 因為日本始終其實依年依個依一年日本嘅變完全係手機遊戲嘅天下。 唔係，即係話佢覺得世界方面係佢唔明，佢呢一個舉動係好針對亞洲市場。 佢開拓，因為佢本身日本市場係已經係即係約得好緊要，佢開拓亞洲市場就合理嘅。你諗下 MGS 又有，基本上而家絕大部分遊戲即係佢需要多中文嘅，佢都有。反而咧有即系其实算唔算系今年新年下年嘅就系的阿拉排行三冇得 其实我觉得我 真系本版 讲翻先外国网站咧先即系呢个礼拜报道讲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好奇怪。你知唔知咧排行三一公布嗰阵已经讲咗唔会有欧美版，因为话系惊嗰啲 嗰邊嗰啲 rating 話會太 sexy 過唔到，所以就先咁。因為咁啊，呢個 game 你唔意淫咧就冇得玩嘅，但係你一意淫，即係你如果你好唔到喉唔到肺就冇意思。但係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只 game 係好踩，即係好，只不過係唔露點，不過其實好踩。 直接講嘅就係、是。你要睇个日本深夜咸脆脆色情节目咧，即系成班女，即系话清楚半龙不黑，偶像喺水池里边抢舞嗰啲咁嘅游戏，嗰类嘢啫嘛。 想特登话为咗要就欧美嗰、那个rating 而走去 cut， 即系去费事搞咁多嘢。调翻转头，佢觉得买欧美都唔会买得多啦。咁讲真嗰句，你要因为你 PS4 冇区码啊嘛。第一简单啲嗰句，我唔顾你欧美啦，我净系针对日本，我可以即系唔系叫成人指定一句。D 級或者係二星級指定，哦行，少少行多多趣。你鬼佬中意買嘅咪只嚟出完買咯，或者 六十訂咯， 訂都走位訂到啦，使鬼咁煩咩？即係費鬼時間。 因為佢又要搞，最緊要問翻係冇意思，因為你又要揾人配個音，係咪先？你又要搞呢搞路，但最尾可能搞完之後，哦過唔到嗰個評級，咪即係得個搞字， 引自己麻煩，唔好煩。 係啊。但其實我奇怪就其實一開始人哋 Day One 已經講咗唔會有歐美版，我唔知點解上個禮拜又講翻出單呢嘢出嚟，我覺得好奇怪啫嘛。 即係笑，即係或者笑料啦。嗱，今年一個大人物啦，即係講下你，但係之前都講過岩田聰離開啦。嗱，經過咗幾個月啦 ，NX 咧呢條新主即係佢走咗幾個月啦 ，NX 條新主機咧就而家仲未有消息啦。 有講咗，咪講咗。全話好唔同，即係唔一定唔係 VU 球計機同埋玩咩嘛。佢目標係唔知產年產由10,000部加到20,000部。嗱呢其實都唔重要，吹水有邊個唔識吹啊？係咪先？其實嗱，未有外形 CPU spec 唔知，但喺 NX 有任何微博之前咧，更加重要嘅嘢就做咗啦，已經係12月1日，就係咧，因為其實佢舊年將 Nintendo 吸接咗啦，即係吸 Nintendo， 即係個儲分系統，佢而家開咗新嘅，就係咧新嘅吸 Nintendo 嗰、那個。我唔記得個名啦，嗰、那個玩法就係咧，你本身大家玩3DS 或者係玩 VU 有個Nintendo ID 噶嘛，佢咧就將你 Nintendo ID 捆綁在你個曲度。咁問題咧就係啦，而家你想任天堂官網咧，可以喺任天堂官網度 log in。咁問題咧就直接將你嗰個新嘅 ID log in 咗嚟嘅咧，你就已經係變咗好似你上Yahoo 咁，你嗰、那個喺任天堂嗰、那個官網度咧，就會顯示埋你嗰個 ID。如果你有任何 redeem 嘅嘢咧，可以嗰度做埋。即係解釋下啦。以前我唔知有冇讀者有玩吸引聽到啊？吸引聽到就係咧王子，咩叫王子咧？一隻 game 就正常人平嘅 game 就20分，貴啲嘅 game 就30分咁啦。即係你有個 code 入咗落去，跟住我打啲填一個問卷咁啊，少少 review 咁樣咧，填完之後咧，佢俾個分你，你就用個分咧喺翻任天堂官網度就 redeem 翻一啲。精品嚟話平嘅可能係一個下載嘅 3DS 嘅一啲主題啦，或者係一個下載 game 啦。貴嘅可能係一隻 CD 或者一啲限量嘅一啲可能係精品咁樣。即係其實真係回贈啦，佢就係要你買多啲任天堂嘅產品，攞啲分子，跟住就做回贈。即係其實真係獎勵翻，即係叫算係 discount 咁樣啦，新風禮得啦。佢而家新嘅話咧，就唔係咁樣玩，唔係回贈，可能遲啲就係話。你如果經eShop 買嘅 game， 可能有啲 point， 真係有啲 point 回俾你嘅，你儲起佢。但除咗你係用購物嘅 point 嘅咧，佢好 encourage 你去玩。你玩入面有啲遊戲咧，佢真係唔係直接俾成就你，可能佢就話，可能只 game 都係當成就咁樣啦。可能做到某啲嘢，或者玩咗唔知幾多分咧，就將咗啲 point 出嚟，而你用嗰啲 point 加埋你本身可能你 download game， 可能我俾錢買只 game 嗰啲 point 咧，就變即係個大嘅 pool。你用嗰啲 point 嚟回翻俾你，但佢冇講到係實際上。回贈品啦，定係回返啲著數俾你。總之係話，即係將由現兜兜消費王子入曲變咗做你買嘅 download game 或者係你去玩成就變咗做一個新嘅錢囉。但係以前呢你如果要吸 Nintendo 呢你一定要用電腦上去吸 Nintendo 個網先做到。而家呢就係話佢去做到除咗你電腦 browser 之後呢手機佢未出個 app， 等一手機做到嘅手機上到啦，佢會做到你連用 3DS 或者用 Wii 都上到。即係其實變咗係一個你當係一個 portal 囉。个 portal 咁，如果个 portal 连晒，你可以谂到样嘢就话，我预示到样嘢就系、是，举个例，如果出个游戏咁嘅，可能系新嘅大乱斗，我可能我喺手机版，即系喺呢个 3DS 版玩到一啲嘢，可能头先话哦，嗰多个成就，可能个成就就系 Mario 可能打尽10,000次，咁攞到个成就啫咧，嘅成就其实因为本身系会连翻你其他版本，可能系VU 版嘅大乱斗，咁问题你嗰啲成就可能我换到嘅嘢唔系话真系俾个奖杯你。可能我打到10,000次呢、這個 Mario 攻擊呢，可能我開到個 Mario 2 Pay Color 咁樣，咁我可能我係玩另一隻 game， 可能 Wii U 嘅Marble 唔知第幾集就 unlock 到啲，即係其實佢會將你玩到嘅 achievement 鎖曬落去你個 Nintendo ID 度囉。 嗯，都好嘅， 即係佢其實佢實際上嘅操作冇講，但係佢可即係其實佢就要捆綁你，就係、你個玩家我玩咩任天堂嘅平台，即係包括 3DS 又好 ，Wii U 又好，甚至係可能將來嘅 NS 都好。總之就係話你一個 ID 打天下，你所有嘅嘢都要鎖曬你個 ID 度。 而家大潮流而家啦，其實 即係其實等於要佔用，即係其實不嬲都講網絡時代係咩？網絡時代唔係賺你嘅錢嘅問題，係要賺曬，要佔曬你的時間。即係舉個例，其實撤銷比賬啫嘛。如果你一個玩家，我所有嘅遊玩時間喺曬任天堂度，咁即係人哋生意食得焦啦。即係其實大家諗法一樣。所以點解當年呢、這個Microsoft 要搞呢個金會員制，佢就佢你覺得俾咗月費，咁你唔玩就好蝕咁樣嘛？即係其實大家諗緊嘅理念係冇分別嘅，其實。 不過問題就係、Microsoft 就要咁啦，陣間先講啦。好啦，嗱，錄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就30分鐘啦，咁我唞一唞先， okay. 下一節講埋啲其他濕聲嘢。 轉頭見。